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36集，马失前蹄。 穷奇， 听到穆剑云对男子的这句称呼，这下不仅是江瑶，就连陆星月也是一脸难以置信。 你是说他是和饕餮一样的上古四凶兽之一穷奇？ 错不了，虽然他之前用天柱石掩盖了气息，但这种样态绝对就是穷奇没错。 穆剑云怒视着上空这名挥舞着古意的橘发男子，而那男子则一脸无所谓地俯视着众人，算是默认了。 之前的那次鬼门事件里，灵玉台为了剿灭现在地界的那些傀儡亡灵，不得不大量外派人手，导致后方空虚，这才被这家伙钻了空子。 穆剑云咬牙说道，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不但成功潜逃，竟然还恢复了妖力。 据说被捕获并驯化的三只凶兽都被封印了妖力才对，难不成是有人帮穷奇解开了封印？ 陆星月惊愕道， 这么说的话，他还有其他同伙啊？ 穆剑云沉着脸，虽然穷奇有同伙这点几乎可以确信，只是他不愿说明的是，帮助对方逃跑的那名同伙或许正潜伏在灵玉台内部也说不定。 聊天聊完了吗？我对你们两个喽啰没有兴趣。 穷奇睥睨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，随即将目光聚焦在了江瑶的脸上。 哼，想不到你小子的命还挺大的呀，三番两次都搞不死你，你是属猫的吗？ 果然，当初两次弄断光锁的就是你。 江瑶迎着穷奇的视线低声说道， 你为什么要盯上我？你我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 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两个可是早就照过面了呢。 穷奇冷笑道， 还记得你当初在未央见过的吴老六吗？ 吴老六？ 江瑶愣了愣，猛地记起了先前曾在未央陈家古宅见过的那名矮胖男子。 难道说那个吴老六其实也是你？ 没错，就是我，我可是观察了你很久呢。只不过…… 穷奇注视着江瑶的脸，眸中似乎阴沉了些许。 只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时的他竟然已经认不出我了。 他？ 江瑶一愣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便忽见一股由毒气集结的气刃冲着他的面门劈头盖脸地飞了过来。 趴下！ 法力碰撞的火花在漫起的浓雾中一闪而过，随着剧烈的震动与扑面而来的炙热气流，只见江瑶所在的地面赫然出现了一道被毒气融化的深坑，而此刻的江瑶已被陆星月的光锁拖到了一边，堪堪逃过一劫。 既然那家伙那么重视你，处处保护你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如果你死在我手上，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 穷奇阴沉地盯着江瑶，掌心再次聚集起散发着毒气的妖力。穆剑云见状，连忙挡在了江瑶两人面前，并扬起了手中的雀邪剑。 恢复妖力的凶手实力非同小可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快离开这里。 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硬撑吗？ 陆星月看着穆剑云流血的脚踝，开口劝道， 不，绝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可恶，得想个办法。 江瑶抬头望向悬浮在半空的穷奇，又将视线移向了其下方的废墟，神情忽然一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穷奇的第二波攻击已迫不及待地追击而至。 小心！ 穆剑云大声吼着，手中的雀邪剑光瞬间暴起，刹那间数百只蓝色光剑凝空集结成一道光盾，将飞来的气刃结结实实地挡了下来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批幻化出的蓝色光剑再次从天而降，朝着半空中那道挥舞着古意的身影狠狠轰了过去。漫天的蓝色光剑 在呼啸声中坠落而下，只是除了激起飞扬的尘埃之外，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少攻击作用。只见那穹旗依然高悬于半空，显然并未被穆剑云的招式伤及分毫。 哼，看来你的法力在那祸斗的肚子里被消耗了不少啊，灵域神使，就这种程度都不够我挠痒痒的。 穹旗讥笑着，一种戏谑的眼神俯视着下方的穆剑云。 你们既然那么想死，那就和他一起陪葬如何？ 穆剑云一言不发，只是再次扬起了双手，朝着他手中的弑神铭文闪过。一条巨蛇与一只白猿顿时从前方幻化而出，朝着穹旗的方向嘶吼而去。 哼，无聊的把戏。 穹旗冷哼了一声，伸手随意一挥，那两只扑来的弑神虚像便凌空消散，再无声息。 哟，是吓傻了吗？还是说你们已经放弃挣扎了？ 穹旗瞧着下方在尘埃中一动不动的三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但这抹笑容很快便凝固住了，因为他发现那三人岂止身影不动，就连发丝都没有被周围的妖气旋风吹动分毫。 等等，这是幻想。 穹旗猛地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将手中凛冽的妖气掷向下方，只见下方那三人的身影随之破碎，而随着幻象碎片闪现一瞬的，是一名金发少年的虚影。 九尾狐仙的虚像，那小子竟然能驱动这种级别的弑神。 穹奇的脸抽搐了一下，被愚弄的屈辱令他变得有些气急败坏，就连先前那副故作深沉的冷酷面容也有些绷不住了。 混蛋，竟然敢耍本大爷，你们以为用这种小伎俩能逃得掉吗？ 穹奇呲着一对虎牙，盯着空无一人的前方，气得大声骂道， 等着瞧，本大爷一定会把你们碎尸万。嗯， 话没说完，穹奇顿觉脚下一沉，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脚踝上竟然不知不觉被缠上了几圈淡金光锁，而紧随着那光锁从下方废墟中窜升而出的，是一根根夹杂着暗紫电光的金色长枪。 不好， 崩裂的碎石在剧烈的爆破声中四散而落，被光锁拖住的穹奇还没来得及飞离，就被下方那密密麻麻的金色长枪瞬间命中，眨眼便淹没在了飞扬的尘土之中。低沉的巨响搅动着天际的乌云，从远处阵阵传来，妖异的光影伴随着陡然扩散的危险气息笼罩至整条四阴街，甚至连天空中那道神使之印都似乎受到了波及，开始变得忽闪不定。 看来他已经按耐不住了，竟然连自己的妖气都不再掩饰。 阴沉沙哑的声音从废墟一角悠悠响起，弥漫在山间薄雾中，只见一对锐利的眸光自黑暗中一闪而过，而那眸光所汇聚的前方则是那名被禁锢在法术光牢中的红发男子。 怎么，你好像不是很惊讶呢？我还以为发现穹奇妖气的你多少会有点不一样的表情。饕餮。 哼，从他逃出灵雨台的那刻起，我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找上门的。 饕餮抬起头望着前方这名冷眼旁观的高大男子，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边上那道戴着骷髅面具的沉默黑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 真是没想到啊，堂堂的鬼市之主不但纵容穷奇那家伙在司音街大肆撒野，竟然还自降身份和傀儡亡灵为伍，看来你也是堕落了，土伯。 如果不是以这傀儡亡灵为饵，我又如何能引你来此呢？ 被称作土伯的男子冷哼一声，慢慢走向前方光牢中的饕餮，虎皮披风在肆虐的妖风吹拂下猎猎作响，长长的鹤发在阴冷的妖风中肆意飞舞， 仅仅是站在那里，那男子的气势便远非常人所能比拟。而男子那双灰色树瞳中所流露的，则是某种远比杀气更为阴冷的气息。 我说过，你会为你一个世纪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的。只可惜，一个世纪后的你竟然已经沦为妖力被封的废物，让我少了不少乐趣呢。 哼，承蒙吐蕃大人您看得起，还设计特意把我从三族身边引开，就那么怕我搅了你的局吗？饕餮笑了笑，语气中的嘲讽意味却丝毫未减。不过就算少了我，你的计划好像也不是很顺利呢，连神使之印都出现了。我看你啊，这次的买卖真是赔到家了。 只要镇魂石在手，就算是妖神府和灵玉台一起上，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 吐蕃依然不为所动，平静地说道。 哟，说得倒好听，可我怎么没见你手上拿着镇魂石啊？ 饕餮注视着吐蕃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意味深长地说道。 还是说，这东西其实根本不在你这儿，又或者说，其实它并不属于你。 吐蕃沉默着不置可否。 说起来，我原本以为你会守在黑魂堡，毕竟像镇魂石那么重要的牌匹，你没理由不亲自看管，只是进来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你的气息，反倒是出现了傀儡亡灵的臭味。 饕餮瞥了眼前方那具矗立在角落的黑影，冰冷地说道， 之前我就觉得奇怪，镇魂石是什么东西你不会不知道，一旦现世必然引起腥风血雨，高调拍卖这东西带不来多少好处，反倒会给自己惹上一堆麻烦，像你那么精明的家伙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？不过嘛，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我想我是知道答案了。 饕餮说着，将目光移向了吐蕃胸口那枚散发着不祥红光的六芒印记。 诛心诅咒，原来你早就被捏住命脉，成了一具任人摆布的走狗了，吐蕃。